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03集，进展。这时，小五跑到了观音像旁边，伸出爪子开始扒拉观音像底部的莲花座台。展昭拽着小五的尾巴， 你是发现了什么还是玩啊？菩萨就算破了还是菩萨，不准大不敬。 小五发出嗷嗷的低吼声，用大脑袋拱菩萨像。这时白玉堂伸手指着莲花台底部让展昭看。 妈。 展昭蹲下一看，就见边沿有一圈红色似乎是渗出来的血迹。随着小五不断推动那尊菩萨像，血迹也越来越明显。佛像缓缓地移动，展昭和白玉堂伸手一捂口鼻，好臭。展昭过去往后一推佛像，石像被掀开，立刻恶臭扑鼻，小五都窜到一旁去了。再看石像底部，竟然是空心的，里头几具尸体都压变形了。展昭赶紧将石像放下，继续挡住尸体，好稍微掩盖一下气味，然后掏出联络响箭准备叫人。正这时，白玉堂突然轻轻一拽展昭胳膊，示意他留神庙宇的后边。展昭微微一愣，同时就听到脚步声传来，有人来了。展昭和白玉堂寻找回湖使者的尸体，一路苦寻却是一无所获，不料到破庙避雨，却是意外在佛像下边发现了已经腐烂的尸体。同时两人还发现破庙后面有人来了。展昭拽了白玉堂一把，躲到了墙后，小五还蹲在一旁歪着头。展昭对他招招手，小五就小跑过去，跟往常似的用大脑袋蹭展昭的腰。展昭望天，通常他在家的时候，特别是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有小猫蹭腿，小五蹭腰，还有各种挤不上来的猫咪打着滚求抚摸。展昭将小五的头按住，伸手捏他耳朵。白玉堂对他指了指门口，示意人来了。果然，展昭就听到踢踢踏踏的拖鞋声音。 这是来了丐帮的还是怎么的？穿鞋踢踏踢踏的。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破庙后门口真跑进来一个年轻人，穿着破衣烂衫的，脚上一双破拖鞋，踢踢踏踏，手里还提着一壶酒，一只野鸡。展昭莫名觉得这年轻人有些眼熟。那人边往里走边自言自语： 哎呀，流年不利呀，他到上面避一避吧，这鬼天气三天两头下雨。 那人边说边溜达进了庙里，随后似乎是闻到了什么怪味道，嗅了嗅，捏着鼻子。 怎么这么臭啊？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看来这人是头一次来，不知道这庙里有尸体。另外，展昭已经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他了。想到这里，展昭上前两步，突然伸手一拍他肩膀。 小东子。 那年轻人惊得蹦了起来，手里的鸡飞了，酒坛子也砸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回头扬起脸一看。小东子原本苍白的一张脸倒是稍微缓和了一下，他爬起来跪着抓住展昭的衣服前摆。 哎呦，展大人的，你可救我的命啊。 展昭撩开他衣袖看了看，果然他手腕子上有一只火凤纹身，正是之前见过的。白玉堂对展昭眨眨眼，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两人先找人秘密将回湖使者的尸体运回开封府公孙检验，同时让人来认一下是否就是真正的赤叶等人。而小东子则是被展昭他们带回了开封府审问。这个小东子这会儿胡子拉碴的，一看就不是太监。 你这算假扮太监混入宫中啊，哎呀你死定了。 我也没办法呀展大人。 于是众人让小东子将他知道的，包括他怎么潜入宫中，怎样逃出来，目的为何，都说清楚。小东子也没隐瞒，将知道的都说了。原来小东子本名叫王东，是个飞贼，而且家里世代都是梁上客。不过王东胆子比较小，因此就算轻功出众且有家传的手艺，他也只敢偷些小富人家的金银，那些稀世珍宝他是从来不惦记的。不料处处小心，却抵不住祸从天降。王东几年前盯上了一家玉器铺，这铺子的老板富得冒油，且他家玉铺守卫也不太森严，于是王东挑了个夜黑风高的日子顺利潜入，准备拿个一两块玉佩走人。说起来那天也是邪了门，王东千挑万选的日子却突然变了天。就在他潜入铺子之后，天上惊雷大作，暴雨倾盆。几个雷之后，王东就听到后院乱作一团，赶忙跳上房梁。这时就有人冲进来，拿着个麻袋划了各种金银玉器。 这人闹强盗了还是怎么着？ 同时王东听到外头有人喊， 别拿了，赶紧跑，来不及了。 众人扔了玉佩就跑，外头惨叫声和哭声不断，听得人毛骨悚然。王东下了房梁，到门口一看，倒抽了一口冷气，就见房子突然走水了，整个后院火光冲天，那个玉铺老板浑身是火，在地上打滚，其他人四走逃亡，谁还管他这个小贼？王东就觉得这活可疑，他刚才进来之前，四周围分明都好好的，怎么可能突然所有宅子都着火了？再说现在是下大雨，怎么可能下大雨还着大火？最诡异的是雨水怎么浇都不灭。不过不解归不解，逃命还是重要的。王东回头一把扛起刚才伙计们留下的那个装了宝贝的袋子，跑出去瞧了瞧，找了个空档就施展轻功溜出去了。王东到了外边，跑得老远，躲在处山坡上往下看，就见整间铺子都差不多烧成灰了，这会儿就算浇水灭火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火势已经蔓延了整条街。 哎呀，这玉器铺子老板怕是得罪人了吧？最可怜的还是那些无辜的街坊们，也不知道兜里的这个玉佩能值多少钱，这趟干脆别拿了，换上银子等明儿个救济百姓吧。 本来王东想转身走了，但是突然一个黑影落到他跟前，他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被人打晕了。等他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四周围有火把也没人监视。他站起来见那一袋宝贝还在，也没人动过，就扛起来准备跑。跑出房间，看到眼前是长长的走廊，王东都没往外走一步就吓得跑回来了。因为房门外边的路两边都有凹槽，而凹槽里似乎有火油，正燃烧着熊熊烈火，他脚面刚踩上地板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烫啊。王东觉得他可能是作孽太多，偷了太多东西，所以下地狱了。可就在他害怕的时候，从火光里走来了一个人。打老远，王东先看到了一对绿油油的光，就跟在夜里的猫仔狗仔的眼睛似的，那么亮。后来走近了才发现是个戴着面具的男人。那人一身黑衣服，戴着个黑色的面具，面具很狰狞。他身后还跟着穿斗篷的男人，也是一身黑，戴着个白面具，他第一反应就是 黑白无常。 戴着黑面具的人进来之后，上下打量了一下王东，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赤炼堂替我卖命？ 我没兴趣。 给你两条路，一条路加入，那么那袋子宝贝还是你，另一条路就是 不加入，我就扔你到沟槽做成蜡像。 王东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入了赤炼堂之后，王东才知道这就跟个邪教似的，教主和两个副教主都是乱点火乱放火还不怕火烧的妖怪，武功奇高，身份神秘。他还发现还有不少教众，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两种纹身，一种是龙，一种是凤，还都是带着火的火龙和火凤。他也被纹上了一条火凤，然后就派出去执行任务了。王东轻功好，负责传信。王东起先觉得也不是多累，第一次他负责盯着一个钱庄，也不知道要干嘛。到后来有一个同样有火凤纹身的人告诉他去传话，说目标确定了。王东就去传话了，传话后他拿了一个有绿色灯罩的灯，一个琉璃盆里边接满了水，和其他几个赤炼堂的弟子一起在大雨倾盆的黑夜用火凤火龙玉佩制造出了火凤和火龙的效果。王东起先觉得挺好玩的，这赤炼堂的堂主还挺有创意，这都不用放风筝了，直接玩出了火龙。但是还没等他开心完，那火龙就开始喷火了。一瞬间，那座大宅就被火光吞没，王东也彻底傻了，这是草菅人命呢，这场天火得烧死多少人，甚至会连累多少无辜。不用问，之前在玉器铺遇上的那场邪火也是他们放的，他只是上了贼船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